我而家市區啊， 個南太平洋嗰度你就唔好經 入嚟啦， 啊唔好入嚟， 唔係射親你唔好意思， 唔係射親你啊，你唔好偷我啲嘢啊，機密嚟噶嘛。嗰次就真係嗰、那個假彈頭 係 落水， 係 美國佬係同解放軍係爭住去搶嘅。 哦。 啊！咁你 佢呢個係公海嚟噶嘛？ 咁啊，梗係啦！你咁遠，佢話佢 次次都冇 正式公布嘅， 冇正式。 今次佢外交部發言人都話：冇，我哋冇試射洲際導彈，我哋只係個航天器啫。個 咩叫航？咩叫航天器？ 可以多次可以回收嘅航天器咁。 你唔係導彈咩航天器？ 佢即係話俾你聽係民用嘅，唔係軍用嘅、啊。你唔好驚，即係要。讲清楚，简单咁讲清楚呢件事。 系 一个咧系新潜艇， 系 一个系新导弹。咁新喺边度咧？即系大家估啊。 嗯， 一个佢嘅新核潜艇咧，佢系隐身性极好，据说系 系 啊。咁啊，即系佢喺边度？你唔知 系。 咁啊，第二个咧系。佢嗰個航程啊，係極長啊，長到咩地步咧？一陣先講， 好， 即係比以前長啦。 係 咁，作為呢個叫做平台啊，或者叫做載具啊，咁呢個核潛艇咧，佢個優點咧，我哋就記住啦，係兩大提高，一個係佢嘅隱蔽性提高，即係個靜音啦、噪音低啦，第二佢嘅航程大，咁啊，第二個咧個蛋 係。巨浪， 据说啊，都系据说，据说呢个巨浪四 系， 佢又系两大优点， 嗯， 一个优点咧就打得远， 系 无远弗届， 系， 咁第二个优点咧， 即系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佢都打到， 佢唔系佢打就打美国嘅， 12,000-22,000公里嘅射程啊， 即系你冇理由打阿根廷啊，打到马岛啊，系嘛，即系 打到美国啦， 即系覆盖全景， 系 覆盖美国全景， 以前东西岸都打到啦。 以前成日都系话只能够打西岸， 系啊， 啊咁啊，一个就打得远，第二个隐身啊，据说吓， 导弹都要隐身， 导弹当然要隐身啦，唔俾你拦截佢啊嘛。 哦，呢个咩啊嘛？呢个嗰个即系话叫做低磁性， 系 啊。嗰、那個頻譜又 即係你用 啊，同埋咧多軌道有呢幾樣嘅嘢， 即係嗰啲具體我哋一陣先傾， 全部據説，全部 具體一陣先傾。 哦，唔係，咁我問下劉夢紅啦，所謂據説，你話中國又冇講，咁邊個説啫？呢、這個據説 海外，海外一陣我先話俾你聽。包括香港南华早报、啊、包括呢个美国嘅呢个咩世界防卫，包括呢个俄罗斯、啊、等等、啊、 英国金融时报咁嗰啲咯， 哦， 啊、即系大家猜测， 哦， 但系个 point 喺边度咧？ 我唔话你知咁， 唔系个 point， 头先已经讲咗，就系话呢样武器系犀利咗好多， 系。 个 point 喺边度咧？就系话佢可以突破美国嘅反导弹系统啦、啊。大家都知道一个 NMD， 即系佢即系全国全世界嘅一个 TMD 就系地区域嘅。 嗯， 咁啊话三个岛链本来都有拦截嘅，都拦截唔到啦。 哦， 由此咧就提升咗 啊， 唔系即系提升咗中国嘅核威胁力量。 你打我，打翻你。 即系整个新闻同佢嘅反应，基本就系咁啦，就 系 咁多啦。咁嗰啲 唔单止即系对美国本土嘅全覆盖， 系 而且包括佢海外几百个军事基地、哦、 一样打到 无远弗届， 系 系嘛，全部 系 佢嘅头壳顶好，背脊又好，啊，总之咧。前面又好， 系 全覆盖，冇死角， 冇走鸡，冇走鸡啊！黄大 师，即系我哋又唔系军人啊，更加唔系核武器专家， 系， 但系就从呢、這个新闻，新闻从业员嘅角度嚟评述， 系， 即系啲反应，我唔评述佢本身， 系， 我 因为你唔知啊嘛， 我嗰啲就估啦，可以估嘅， 可以估，咁大啫， 啊，即系可以估有一样咧，都话。一定是比以前强的 呢个真啦， 系嘛？到底点强强喺边咁啊？大家靠估。 喂，顺便问下，三系几时啊？即系你一二三四噶嘛？即系今年年头就有三噶啦，系定咩啊？ 你话巨浪三啊？ 系，梗系啦。 巨浪三都系冇公布嘅，大家都话一路都系射紧巨浪二嘅啫。 哦， 系啊， 巨浪四咧亦都系即系据说嘅咋。 咁佢 只不过系点样咧？ 吓， 佢而家嗰个即系094嗰个即系核潜艇咧， 呢个系真噶啦。 佢以往里边咧，即系话去到094A 咧， 系 佢嘅长度啊，以往嘅长度咧就 系 137公尺， 系。 咁啊，同埋佢嗰個即係嗰啲導彈嘅發射管咧， 係， 因為佢嗰、那個即係巨浪三嗰啲咧，即係佢啊個直徑咧就係兩米嘅啫嘛，但係而家佢直徑去到2.5米，咁、 哦、 嗰個纜身就長咗喎，咁啊即係由137米去到150米，咁所以啲人就話佢今次係叫做咧094C。094C 咁样，但佢亦都冇正式公布嘅、 哦，都系估， 都系估， 即系点样为之 A， 点样为之 B， 点样为之 C， 即系 点解我同阿刘慕雄都会强调系据说咧？ 系，因为冇拎出嚟俾你睇， 唔系国安法。 哦，明白。 你讲啱咗，泄露机密；讲得唔啱，造谣污蔑。 系 或者叫捧杀。 系 啊，都死得噶。 系 啊， 都拉得噶。 即系阅兵啊，嗰啲冇拎出嚟俾人睇啊。 阅兵俾你攞一尺去量嘅咩？ 佢咁样，佢有啲参有，唔系佢有啲参照物嘅。你比如话，即系今一次中国海军70周年嘅时候咧。咁啊，習主席去到即係海南島嗰度嚟講咧， 係 就有三艘呢個不同型號嘅軍艦裏邊咧， 係 就編入去戰鬥序列。 哦， 其中裏邊咧就係、是、有一隻叫做咩咧？長征18艇。 長征 係啊，長征18艇。長征咧就是、指咩咧？長征嘅型號咧就是、指核潛艇。 哦， 啊，長征。呢、这個十八 即係唔係核嗰啲潛艇就唔 係 叫長征 喎？懷疑咧，所以094C 咧就係呢一隻 長征， 即係因為所以佢因為佢視察嘅時候咧，編入戰鬥序列嘅時候咧，有啲人影咗，有啲即係軍事評論員啦，根據啲相參照物咧，判斷到佢個長度係比原先嘅137公尺，而家增長到咧就150公尺，就係即係嗰個 總之 係長咗，另外又粗壯咗，粗壯因為佢啲發射管咧嗰、那個嗰啲導彈針對導彈嘅直徑由2米變成2.5米啊嘛，所以又闊咗咯， 係 啊就咁樣嘅情況。 嗱、我哋一個一個就外界評述。我哋评述佢嘅评述， 系 嗱，英国嘅《世界防卫》呢个杂志咧，佢就话，佢话美军强烈关切， 系 担忧，担忧佢惊，怕怕， 系 话中国升级呢个潜射核导弹，话突破嘅打击力咧已经全面威胁到美国嘅本土， 系 嗱，下边呢句咧我就要驳佢噶啦，话几十年嚟对美军。封锁围困中国的三道军事岛链呢就失去战略意义了、 哦、 就走向崩塌了、 哦、 后面那句呢就是落定义了美国将陷入无后方作战的时代、 哦、 使到最近拜登政府呢就对中国的态度呢就缓和这个我要怎么驳他呢个关键词啊，叫三道军事岛链。 嗯， 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啊，太平洋三个岛链，第一个岛链就呢个日本、 台湾、 呢个冲绳，然后台湾，然后呢个菲律宾，跟住一路第一岛链系真系岛链嘅，其他嗰两条都 第二岛链咪关岛， 都系穿晒窿嘅 岛嗰啲咯。 系 唔系第三岛链系珍珠港， 就阿留申群岛一路过去咁。 系，所以。如果你话呢三条岛链佢上面有雷达或者有呢啲咁嘅监视器， 系 啊，即系中国如果想导弹打美国， 系 咁啊打横，从西到东咁样去打。如果佢嗰个射程真系到12000、14000、15000，根本唔使走呢条路啊。过北极咪得咯，你去美国都系飞北极啫嘛。 今次阿孟晚舟啊，由加拿大飞翻嚟中国 都 行北极啫嘛， 嗰度近啲嘛， 唔系近啊，嗰度怕你拦截。咁所以呢三条岛链咧，如果你话系破咗，所以美国好真，佢话兼夹要掠， 系 冇呢回事啊！你如果震一早应该震啦，你可以喺中国东北部，穿过呢个北德太平洋，兜过北极圈咁样，穿过加拿大打佢啊嘛！所以呢个唔根本就、 你美国有阿拉斯加噶嘛？ 而家都唔净止呢个问题啊！早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列根总统嗰时啊。 是 部署咩啊？星球大战，美国嗰啲间谍卫星、嗰啲军事卫星啦，满天空咁报，啱唔啱啊？监察你，仲使乜指意嗰三个岛链啦？吓， 所以呢啲就地理常识都唔知道，就喺度乱噏咯。 唔系佢 吓机，我怀疑嗰啲， 佢可能吓到啲。 我怀疑嗰啲唔知系咪边啲有出口转内销啊？即系完全都手笔系厉害了我的国嗰班友去嗰手笔嚟噶嘛？ 或者系捧杀，即系整个大漏洞喺度用佢吓呢啲，我哋唔理又唔估，只系话俾佢听呢个荒谬之处系边。 系 啊，咁仲有一张咧就系香港嘅南华早报，佢话英法潜艇专家报道094咧， 系 佢降低咗噪音， 系 啊。咁又改良咗呢个声纳， 系 就使到呢个094咧，好难被追踪啊！咁但系呢个094系咪由于降低噪音就难追踪咧？我就认为唔系啦。 哦，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核潜艇，特别系呢啲，阿刘兴话。咁长咁重，即系估计都有万几吨。 系 呢啲咁大嘅核潜艇咧，系唔可能喺中国近海活动嘅。 哦， 因为浅啊嘛，渤海唔讲啦，渤海浅到40米根本就放唔落佢。 系， 即系你放落，即系下边顶住上面顶住，趌起身，你潜咩艇啫？盲公睇见。 系， 东海都浅，即系黄海都浅啊。 系， 黄海咧平均先系60米。 哇！ 仲要系喺大陆架外边个平均数都拉埋先，平均有60米。个大陆架咧一早俾中国嗰啲拖网渔船刮到，真系清晒啦。 系啊， 南海咧就最多都潮石，乜啲咁嘅岛潮啊！哎，你得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四大群岛， 洗咗出嚟都 星罗棋布里边嗰潮石 啊， 分分钟虾嘢噶嘛。 嗱，话俾你听，摆喺边咧就你学下美国。同蘇俄呢世界上兩大核潛艇，霸主， 係 即係中國到今天為止咧，仲不能望其項背嘅。 嚇 嚇咩啫？數量質量你都差得遠啦、 啊！你而家中國裏面嚟講零，即係講094啊， 係 094A 啊咁啲嘢咧，總共咧即係據說嚇，我又講據說，唔 係 話我泄露國家機密，據說得6隻， 六隻 啊，係 啊。 但系美国俄亥俄级里边咧，嗰、那个核潜艇个威力系世界公认最大噶啦。人哋里边嚟讲咧，一只呢个啲俄亥俄级嘅嗰啲，即系啊核动力嘅嗰个弹道导弹嘅潜艇咧，人哋有成24个发射管， 即系24个弹。 每一枚呢个洲际导弹咧，可以有成12个弹头嘅。 系， 即系换言之，佢一只俄亥俄级嘅嗰啲核潜艇个威力可以摧毁敌国200到300个城市。 系， 总共有18只啊！而家2亿嘅，你谂下，你 得6只。 阿马老师讲啊，质量同埋个数量，人哋嗰啲里边咧就常规嘅，即系话嗰啲巡航导弹啊，一只呢个嚟讲，呢个俄亥俄级嘅嗰啲咁样核潜艇啊，可以有156枚啊。呢、这个战斧式嘅巡航导弹， 佢几时有噶嗰、那个 咩？ 罗海俄级 而家刘梦红讲紧， 系 都系美国同埋前苏联80年代嘅水平。 哇，真系20年前噶咯， 80年代嘅水平， 咁夸张嘅。 咁、即系中国嘅核潜艇，如果想学呢个美俄点样使用咧，你一定要行出去，唔能够喺自己嗰个浅海嗰度。 系 你。岛链唔去到第三岛链，起码都去到太平洋中间。 哇！咁我嗰度冇咩嘅喎，冇中途站嘅喎。 唔使啊，唔使， 唔使，即系长期留喺。 佢航程嘅一次航程咧，即系而家咧零九四啊，最零九四 C 啊，据说咧 系 可以围绕地球3周。 围绕地球三周嘅， 咁你都要翻屋企噶。 唔系呢度咧，围绕地球三周咧系某一个地摊杂志讲嘅， 系唔系 巨石都 巨石又要 巨石啦？ 即系呢啲喺内地嘅网民已经吹咗好耐噶啦。但系系毫无意义嘅。嗱、我同你计啊，地球三周系几多？12万公里。 哦，咁啊唔系 长咯。咁咯，12万公里，如果核潜艇要走几耐咧？咁、核潜艇咧，一般佢有20节嘅航速咧，就好快噶啦。 系 啊，即系潜航啊。佢如果浮喺度行得仲慢。如果你计佢系以呢个20节，即系一小时37公里咁样嘅时速， 咁会有排搞喎。 你要行几耐咧？你要行120日。 哇！ 即系兜地球三圈啊！ 即系半年咁滞咯。 佢系话俾你听，呢个核潜艇 系 佢嘅一次潜航咧，可以兜地球三圈啊嘛。呢个理论上嘅，但系毫无意义嘅。点解咧？120日 系 唔系话呢架艇行唔到？行到有突 系。 因为佢是核动力的嘛， 是啊是啊， 你有其他补给的嘛， 不是，佢就一样嘢，人 顶唔顶得住， 人的极限性， 是 人的极限性呢，中国是试过83日， 哦， 即是不见天日，公布的，公布的， 是 美国公布的呢是75日， 嗯 啊，咁啊，报纸上都卖咗话啊，中国叻过美国， 系实系，实要叻啲，话 美 国 75日， 系。 潜航以后咧，浮上嚟咧，一个个都系抬出嚟嘅，即系啲艇员，而呢个中国咧就行出嚟嘅，精神奕奕。咁、我上次已经讲过啦，吓呢度有猫仔嘅，我就唔讲啦。但系个极限咧，系因为人如果喺潜艇嗰个空间里边，系83日咧，佢个人个精神系顶唔住嘅，佢個注意力啊，佢個睡眠啊，等等，已經超負荷啦。 係啊，係啊，係。 佢唔能夠正常咁樣去操作啦，所以你120日咧毫無意義嘅。 分分鐘神經衰弱啊！ 係啊，好啊，呢個時候聽只歌先啊，巴閉啦，陳百祥，我至叻啊， 至叻啊！ 亦夺得金牌。港队在今届赛事至今共取得六金一银四铜。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说，香港运动员在比赛中保持高度集中，发挥出色技术，为他们取得优秀成绩感到骄傲。非洲国家苏丹传出军事政变消息，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据报在拒绝发表支持政变的声明之后，被武装人员带走和扣押。有政府部门要求参与政变的武装力量立即放人，又引述哈姆杜克说希望民众继续和平抗争。首都喀土穆的互联网被切断，有人焚烧车胎，报道说当地爆发冲突，传出枪声。当地有医生组织说有人在冲突中受伤，机场亦都据报被关闭。军方中人暂时未有回应，各国关注苏丹局势。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关注苏丹局势的最新发展，呼吁苏丹有关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维护国家和平和稳定。他又说，目前中国驻苏丹使馆运作正常，中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苏丹局势，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中国在当地机构和人员的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22点，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55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13.67，瑞士法郎0.92，加元1.237，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3美元，卖出1,806.8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在晚上九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亦都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系啦，有啲新闻咧就要讲一讲啊。拜登可能即系有少少讲错吧，因为佢21号讲佢话美国有协防台湾嘅承诺，我唔知佢英文点讲啊。总之中文就系咁样啊，搞到白宫发言人要讲。啊、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沒有變的、啊、還是台灣關係法、啊啊、支持台灣自衛而已、啊、還有繼續反對所謂單方面改變現狀、啊、可能即拜登的意思都是這樣的意思，但是他說話說出來好像說、哎、即如果、啊、誰動台灣 我就幫手，甚至說出手、啊、這樣呢當然北京就要罵他了、啊，北京这个发言人就说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啊、还要敦促美方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要慎言、啊、慎行，谨言慎行、啊、但是拜登死撑、哦、他说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军事力量、啊、他说中国俄罗斯和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军事力量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啊、他想中国明白、哦、他说他们不会退却的，不会改变讲法的。那这些是不是真的、要转向强硬，甚至即使到台湾、啊、感觉到有底气了，遇到压力不屈服了，但是台湾 都要兜回，说我们得到支持不无尽，你美国啊，唔好摆我上台啊，我都系怕的咁。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自己的心态肯放低，我想人家大家是会怎都会接受你的。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11， 港台电视31播出。 出战2021残运会，港队田径运动员 庄公 周志伟、 吴宇泽、 谢彩玉、 严星希、 鲍追耀、 陈永森、 朱泽生、 任国芬、 春丽 游泳运动员 聂建军、 张翠琪、 黄汉燕 乒乓球运动员 陈思鲁、 李明义、 唐志明、 唐志勇、 林家伟、 黄之贤、 范家豪、 梁仲仁、 蔡明辉、 袁景成， 香港市民送上祝福，为他们加油。 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同香港嘅你，一起去实现呢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35军全军覆没，傅作义兵团溃不成军，蒋介石嘅地位亦都岌岌可危，睇嚟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嚟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不少人认为中年发福是因为新陈代谢减慢，但是有新的研究显示，人的基础代谢率，即是人不活动单纯呼吸维持体温和器官运作所消耗的能量，在1岁的时候到达了巅峰，在1岁至20岁之间稍微下降，在20到60岁之间维持稳定，之后才再次下降。换言之，在中年发福的30至50岁之间，我们的基础代谢并没有明显减退。这项研究所用的是量度代谢率最准确的方法，叫做双标水法。参加者服用由较重的氢和氧原子组成的水，研究人员再从他们的尿液当中寻找这些氢和氧。由于较重的氧会比氢更快排出，两者之间的分别显示了新陈代谢产生二氧化碳的速度，从而可以用来计算代谢率。而因为体型大的人会消耗更多能量，研究亦都根据参与人士的体重和肌肉量作调整。由于双标水法成本高昂，难以让大批人士一同参与，这项研究是由超过80位研究人员合作进行，分析来自29个国家超过6400人的数据，所覆盖的年龄由8日到95岁不等。它的结果在8月中的科学杂志度发表，被誉为可列入教科书的标志性研究。咁样，点解中年发福咁常见嘅呢？研究人员就认为系生活形态嘅改变所导致，例如食多咗美食啦，缺少运动导致肌肉量减少，减慢咗总体代谢率。若果中年嘅你正系苦恼自己点解变肥咗嘅，请回想一下你喺20岁嗰阵时嘅活动量同埋饮食，或者就能够揾到减肥嘅方法啦。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里边有马鼎盛、刘梦红同埋马恩智，我哋讲中国新型核潜艇就射呢个巨浪四核导弹，唉，冇讲错。 个潜艇有一个最重要嘅就系个噪音问题。 系啊， 个噪音咧，大家就要即系要搞清楚，因为整新闻嘅又好， 嗯， 或者整政治又好、军事又好，佢经常系会玩弄呢个问题嘅。 系啊。 即是潜艇的噪音整个来讲是跟它的速度有成正比关系的。 嗯， 速度越快就噪音越大咯。 那你车一样的。 那它的噪音最低是它的速度是在三节，即是一个钟三海里， 嗯， 大概五公里。 嗯， 为什么呢？即是三海里以下呢没意思的了。为什么呢？ 嗯嗯， 因为如果个潜艇嘅速度低于三海里咧，佢， 嗯， 失控嘅。 哦， 你转弯转唔到嘅。 哦， 咁你应该明呢个道理啊。 即系慢得就 系。唔系你走紧嗰阵有速度，你个 系啊系啊， 那 個， 有惯性啊， 个肽先至有作用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如果慢嗰头个肽根本起唔到作用啊嘛。 明白。 啊，咁你最静音咧都系三节。 嗯。 最高速呢，即是核潜艇可以去到33节。为什么33节呢？不是34，不是32呢？ 是。 跟航母。 哦。 即是航母战斗群它的作战速度， 嗯， 因为它要起飞。 嗯。 特别是那些滑超式啊，没弹射那些啊。 是。 它如果是即是必须要使到那个舰载机以呢个满载满油满弹咁样起飞咧，佢， 嗯嗯， 需要风力啊，佢， 嗯， 咪迎风行咯， 啊， 行， 嗯， 到最高速度，使到嗰啲南面风啊， 系 帮助架机起飞， 承托力高啲啊嘛。 喂，咁陆地起飞又唔使理噶， 陆地起飞跑道长啊嘛，哥，3700米嘅跑道，你乜？都起到啦，系嘛？ 佢啲航空母舰 真系白衫嚟， 哇！真系咁远， 真系啊！你上次杜立德炸东京，咪要求嗰啲陆军嘅轰炸机喺航母甲板上起飞咯，120米 啊！ 你起唔起啊？起唔到，你跌落去， 系啊，真系又。 所以即系航母佢需要咁大10万吨嘅，佢有33节， 嗯。 佢呢個完全係跟住佢嘅戰機嘅啫，載荷嘅設計。 佢艦載機嗰個起飛嘅需要， 哇！ 個速度同個配套， 好使油喎。 所以核潛艇 咁鬼大隻， 使咩油啫？喺核動力噶嘛，使咩油啫？所以話你唔係核動力嘅，根本你就行埋一邊，你根本就 唔 夠班。 你唔好 諗啦，係啱。你俄羅斯而家嗰啲唔係核動力嘅，最高29節，又係滑超聲。咁你佢嗰個米格29裝得幾多油，裝得幾多彈啦？ 哦， 所以我哋即係你如果比較呢啲，都係已經係智商，唉，唔講得噶啦已經。咁啊，講核潛艇嗰個速度啊， 係 佢嗰個最高速咧， 嗯， 仲要係能夠保持一定嘅時間， 嗯， 因為整個作戰嗰陣時候，航母艦。又轉彎又點樣，嗯，又要避人哋打佢，啊，又要佢嘅作戰要求，所以嗰個核潛艇跟住佢走咧，係， 嗯， 需要即係，就是，個動力好犀利，但係嗰陣時就唔理噪音噶啦，嘈屎巴嘅， 係 根本就唔理噶啦。但係 開波啦嘛，打起數嚟啦嘛。 但係咧，和平時間而家講緊， 嗯， 即係核潛艇嗰啲訓練又好，演習又好， 嗯， 佢要唔俾人哋知道佢有好多嗰啲技術參數， 係 佢就要靜， 靜，嗯， 靜咧就要慢， 係 咁一般靜到乜嘢咧？佢一個巡航速度嘅，係個巡航速度，即係話呢個係佢最慳電、最慳皮， 嗯， 咁樣嘅速度， 嗯， 同埋最唔耗佢啲機械啊， 嗯嗯， 六節， 嗰個最大高腳數咯， 即係大家都係咁樣。但係咧，頭先孟雄兄講到一個，即係美國嗰個犀利在咩地步咧？係，即係俄亥俄已經係舊噶啦，而家新嗰啲弗吉尼亞嗰啲咧， 係即係香港人講維吉真尼亞嚇，弗吉尼亞呢個係大內地嘅翻譯啊， 已經係20節。 哦， 巡航速度达到20節， 20節 系啊， 好远喎！ 20節已经系 俄羅斯嗰隻飛核動力嘅吹得好緊要，話係咩咩咩咩，係聲音嘅黑洞啊啊！最高先20节， 哇！ 但係佢嘅巡航速度係20节， 嗯嗯， 即係呢個速度不但係保持佢係可以行好遠都係20节， 嗯， 而且係靜音， 咁犀利嘅。 咁呢啲係佢講出嚟嘅， 係 啊，你信唔信係你嘅事嚇？佢又唔保密，佢覺得佢係咁樣， 佢威梗唔保密啦。 啊，咁呢個20节係咩意思咧？ 嗯， 佢係即係戰略核潛艇啊。 嗯， 佢平時值班係點樣咧？ 嗯， 比如講美國，佢由呢個聖迭戈， 嗯， 开出嚟嘅潜艇， 嗯， 一直起码开到第一岛链， 嗯， 10000公里嘅差唔多， 嗯， 佢可以攞20节嚟到呢度， 哇！ 所以佢 即系成个旅程都系保持20节， 啊，保持20节， 哇！ 然后咧，佢喺呢度咧，佢值班 系 30日， 系 25日到30日，佢喺呢度 值班， 即系兜转啊，喺边度都好， 系 啊，呢个系佢嘅范围，然后再翻转头。咁就係佢一個工作嘅循環， 嗯嗯， 啊， 即係 整個循環係60日， 嗯， 就啱啱好係佢嘅生理，即係啲艦員嘅生理嘅極限啦， 即係可以行出嚟啦。 但係 唔係行出嚟，而係佢嗰個注意力啊，個反應力啊，仲係正常嘅。 呢個係指佢單獨執行任務嘅時候嘅情景，但 係 如果佢編入航空母艦戰鬥群。嗰啲核潛艇負責係水下境界嘅咧，就另一番境界，另一番景象噶啦。 點咧？ 冇 快啲， 正如頭先所講啦，要配合嗰個航空母艦，佢嗰個航空佢喺下邊境界，佢又唔可以墮後，又唔可以靠前噶嘛。一定要係喺整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當中，佢負責喺水下嘅鋼鐵長城。 係 呢個就保障到佢個安全啊嘛。 其實即係核潛艇佢。最大一個功效咧，仲係一個訊息啊！ 嗯， 因為佢潛航， 嗯， 起碼100公尺水下，咁100公尺嘅水對於電波嘅呢個阻隔力係好大嘅。係 100公尺已經好大嘅， 10公尺都好大啊！ 咁啊係， 水係 唔過 同空氣唔同嘅，非常不良嘅介質。 啱，即係你潛咗落水都講唔到嘢嘅。 你喺空氣當中，我哋聲音傳播可以每秒340公尺。 係， 但係喺水下又唔同。 有冇30尺？ 咁冇啦， 30尺 冇300几公尺，絕對冇。 佢唔係傳得慢嘅問題， 而係唔傳， 而係阻隔。 係。 是散射， 是 水是吸收， 是 不是为什么、就是、光线10米以下已经黑的开始暗的嘛，30公尺基本黑的嘛，100公尺你就不用想了，所以上次、普京那架核潜艇80米而已， 都已经死了， 他搞不定了，他开始要面，开始隔离那些老友、喂，瑞典是潜艇大国来的、瑞典是潛航救生大國啊，唔係講少噶。 即係啲維京， 佢唔想一丟面子啊，咪裝作若無其事、啊。 人哋話、喂，我就喺做緊啫喎，幫下你手啊咁。佢係要保密， 係 主要保密。到咗一個禮拜，佢真係搞唔掂啦，先嗌人哋 死曬啦。 死就實死曬啦，死啊！ 所以呢啲嘅不惜一切代價，呢啲咪叫代價咯。嗰班 人， 人哋話到 幾十條生命咪係代價咯。 到5日嗰陣時，仲聽到啲友喺潛艇裏面敲啊，屎巴拉敲啊，係 啊， 即係 SOS 啊， 打火屎問 緊。 本來係可以，本來可以避免嗰啲係悲劇。面子政治上的面子大过一切， 即是切尔诺贝尔那次又是你现在看那个什么那个纪录片呢不知道哪个基保有 很多很多都有 正啊真是 但是问题是他衰得起嘛 是 即是为什么叫他衰得起呢、即是前苏联他衰得起即是他有办法保晒物、他有办法按住国内的人不吵、甚至不知道 是不知道最重 要是啊 知道就实吵了嘛 你知仲要炸唔知啊？如果唔系，即系黑甲部就揾你啦，唔知饮乜嘢啦咁你。咁而家要讲下咧，即系到底 即係話中國有咁嘅新潛艇，有咁嘅新導彈，美國係咪即係嚇到呢個拜登要劣咧？咁 腳震 啊！我哋就要諗諗，即係前蘇聯，八十年代未崩以前，佢達到咩水準？嗱，嗰陣時前蘇聯咧。嗰啲核潛艇同呢個導彈咧，同美國係有得揮嘅。當然佢係傻大黑粗，佢係爭啲，但係唔爭得幾多，起碼數量上壓到美國嘅。如果講核彈頭嚟講咧，即係美國都話佢要比前蘇聯核彈頭少一萬， 哇！ 一萬粒， 一萬粒， 係啊！ 全盛時期美國核彈頭啊，34,000粒嘅， 係， 但係咧前蘇聯嘅核彈頭就去到40,000多粒， 哇！ 但其實呢個 你整咗怪獸， 恐怖平衡啊！因為你想你可以毀滅人哋100次，但其實毀滅一次同毀滅100次冇 區 別。但係反過嚟咧，大家都有咁毀滅對方嘅架撐咧。你想毀滅對方，就會將自己放在被對方毀滅嘅位置，一齊瓜老襯， 係 同歸於盡嘅。 攞到幾萬粒， 唔係即係打 boxing 啫嘛？打 boxing 拳王打贏嗰個第二名 係。 都是咩113分对111分，即系争两拳啫嘛。即系如果是 KO 就不理啊。 KO 唔使。 佢唔系 KO 就要计点，计点系多两点啫，我就赢你咯。咁其实有咩意义啫？ 冇意义嘅。 即 系真系冇意义。 我打咗你111拳，你打翻我113拳，即系自己打自己啫。 再何况咧， 惨胜啊！啲叫惨胜。 唔系，再何况你无论系你嘅，即系中国嗰啲094核潜艇、巨浪四嘅呢个洲际导弹都好啦， 系 或者系美国弗吉尼亚级嘅嗰啲核潜艇好，佢嗰啲咁样嘅即系嗰啲呢个飞弹好啦，洲际导弹好啦，其实呢啲里边咧都系叫做。足以令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毁灭，令到地球变咗火星一样荒芜嘅， 系 一个效果。正如即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讲过，如果中美一互相 打 制咧，就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 系， 其实我觉得嚟讲，我如果我分析咧， 系， 我觉得美国咧，佢使乜去同你去搏杀啫？ 唔系，如果 佢觉得佢里边嚟讲咧，即系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呢个佢嘅策略。 嗯， 佢等你犯错误啫嘛。 系 就咁简单。 系即系打唔成嘅，你一打即系大家一齐都玩完噶啦。 有听歌啦系嘛？ 系啦，哇！你简直系咁嘅嘢，叫做梦见家和母亲，咩歌嚟噶？ 吓，你听下咪知咯。 好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选举管理委员会发表立法会选举指引，本年度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时间会缩短一个钟，投票时间改由上午8:30起直至晚上10:30，并沿用选委会选举开始推行的电子派票和关爱队。指引亦都提及选管会计划在竹篙湾检疫中心设投票站，俾正在接受强制检疫的选民投票，但选管会不会为在酒店或家居检疫的选民提供特别投票安排。新一届立法会新增选举委员会界别，将会采用全票制方式产生40议员，界别选民需要全投40票，选出40人，为协助选民确认投票人数正确，选管会将会在界别票站内设置光学标记阅读机，给选民投票前核对选票，然后才投入投票箱。选管会指光学标记阅读机不会记录选票内容。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立法会惜别晚宴致辞时说，过去5年立法会发生很多前所未有的事，例如立法会曾经被包围、内会停摆、议会几乎瘫痪、疫情亦都令到很多民生法案等未能够讨论。他提到作为主席面对历来规程问题最多、秩序最混乱、冲击最激烈的立法会，形容是不以为。呢届议会亦从未齐脚，有议员被取消资格、集体辞职。梁君彦又话，讨论民生议题时，官员同议员不时擦出火花，但大家可以当作磨练。因为跌倒导致右手受伤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复工，她形容小小的意外给予她启发，在良好局面时不能够掉以轻心，应该保持谨慎。林郑月娥话：而家香港有良好局面，亦有中央支持，应该规划得更长远，正是做嘢嘅时候。呼吁热爱香港、有能力、符合爱国者治港嘅人士参选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佢重申，当局并非要搞清一色，部分功能界别即使不同政见嘅人士，亦欢迎佢哋参选。港队今日在全国残奥会再夺3金4铜，其中黄汉燕在男子 SB14级100米蛙泳和 S14级100米自由泳，以及张翠琪在女子 S14级100米自由泳分别夺得金牌。港队在今届赛事至今一共取得6金1银4铜。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说，香港运动员在比赛中保持高度集中，发挥出色技术，为他们取得优秀成绩感到骄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15点，上升38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558点，上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4，日元113.6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7，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12美元，卖出1,808.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又为2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家书有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 需知道减碳有价，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兴建零碳能源的基建设施，要降低减碳成本。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在衣食住行上面积极减碳。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0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讲东讲西吓，咁啊，直播室咧有刘武雄、马鼎盛同马恩赐，我哋讲中国新型核潜艇射巨浪四核导弹。 我哋一开始就讲巨浪四，佢有一个好好嘅隐蔽性。 系 咁咧，外电有呢个解释啦。 系 有一张叫《德意志报》， 系 佢话为咗探测呢个零九四试射嘅参数咧， 嗯， 美国先后派咗17架次。呢个阿卢斯一三五啊，啊呢啲电子嘅侦察机，逼近中国嚟侦察，啊，但系咧美军呢个太平洋舰队嘅情报官话所获不多，啊， 点唔渣咧？ 佢系咁讲，嗱呢啲报纸系咁讲啊，话呢个美军咧，靠呢啲电子侦察机唔掂噶啦，啊，只系能够靠呢个卫星嚟到侦察呢个电子异常嘅情况， 嗯。 咁我哋按每次呢个发射潜射导弹，或者你话发射嗰啲咩太空航天器都好啦，总之你要攞大推力火箭拱佢上去， 系啊， 啊 大气层啊嘛， 啊 穿出大气层，起码到呢个低轨道系300几公里、500几公里，高轨道就唔讲啦， 嗯，亦都唔需要啦，可能， 睇佢需要啦，嗰啲唔理佢啦，即系如果你系打。14000公里，系，去到1000几公里噶，呢个抛物线啊嘛，好简单啫嘛，啊，咁但系无论你系呢个都高轨道定系低轨道， 嗯， 你一开始嗰个推力，一定系爆炸性嘅， 系， 嗱，潜艇佢发射呢，這个呢种咁嘅大嘅弹道导弹啊，佢，一般系个发射。桶的面离 水面呢一般是20-30米、哦、最好。 即是要浮到上去。 浮到上去隔出来就被人看见了嘛，不行嘛。 20-30米 了太深了，阻力又太大了嘛。 是啊是啊是啊。 而且呢太深呢，你那即那层水啊。 水流啊。 它是个温度、鹽度同埋個水流係唔一樣噶嘛？ 係啊係。 你嗰、那個嗰支彈射出去咧，會失控噶嘛？即係唔係咁垂直噶嘛？ 係。 咁所以你係兩種發射方法。如果按照美國咧，熱發射， 嗯， 即係嗰個核導彈、嗰、那個彈道導彈喺潛艇裏面點火？ 哇！ 話咩啫？而家冚唪唥嗰啲水面艦隻，冚唪唥都熱點火噶啦，嘣一聲啫，打開蓋揈出嚟。 係， 佢嘅難度就在於， 係 佢咁強大嘅火箭， 係 噴出嚟喺艦裏邊噶喎。 係啊，所以 極耐高温嘅嗰啲合金， 你點樣同佢降温？關鍵係降温。 射咗之後就要冚翻埋噶啦嘛。 開波嘅時候，你嗰個熔點啊就要非常之高噶啦。 係啊， 係啊。 咁呢個咧係美國常用嘅辦法。 係 蘇俄咧就用冷發射， 係 即係用壓縮空氣， 係 夾硬 推佢就 推咗佢出去，然後嗰個彈。 在空中自己点， 离开咗， 离开喺水面， 喺水面点， 佢 自己点， 佢关键难就难在咁啊！水系空气嘅800倍， 系 个密度个质量， 系 你喺水里边嗰个弹虽然得20-30米，但系佢都有个弹道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一出咗大气， 系 点样可以啱啱喺水面嗰度 就点火？ 点火？ 哦，系。即系啲水又唔得，你过咗去空气嗰度又 唔掂， 又啱啱喺嗰个位。 即系人哋热发射有热发射嘅难度，冷发射有冷发射嘅难度。因为试过冷发射咧， 系出推 点唔到火，揼翻落嚟啊，大佬。 系呢个大，我都估到系。 不过我又觉得 70-80吨揼翻落嚟， 要顶得住嗰、那个即系潜艇内部要顶得住。 佢不但系热啊， 个高温， 而且系高压啊。 所以你 個壓力， 無論係 點樣整佢上去啊， 無論冷發射、熱發射嚟講，其實佢啲高空嗰啲偵察衛星啊， 係實睇到㗎， 實睇到㗎嘛。你咁強大，喂，你打到去15000公里到22000公里， 係 咁遠嘅地方，你嗰個火箭嘅推動力要好強勁㗎嘛。 係 你諗下佢個直徑啊， 你咪睇下東風幾多號，東風幾多號佢發射 直徑裏邊係2.5米。 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火箭，咁你話啦，佢批出嚟嗰啲嘢，你嗰啲即係嗰啲偵察衛星全部及到曬咧。 係， 所以我覺得四月之前咧，個所謂叫低調嘅一次發射咧， 係， 我就唔知道佢嗰個參數從何而嚟。我睇一啲嘅外電報道咧，就話佢嗰個發射嘅時候咧， 那 個地點喺邊度咧？喺遼東半島以東嘅、那個尖端以東嘅嗰個黃海。 系 黄海啊，嗰、那个嗰、那个地方， 咁啊俾北韩睇晒。 咁啊，如果嚟讲咧， 喂，南韩都睇到噶，北韩睇到， 南韩冇睇到。 佢又唔系，佢唔系话射去呢个南太平洋边个地方、啊？ 射边？ 所以即系变咗嚟讲咧，你究竟嗰个轨道嘅 射上北极咯？ 点啊？射程嗰个参数系点啊？又或者佢里边嚟讲嘅重返大气层啊，嗰啲喺低轨道嗰啲嘢咧，你？如果是的话呢，那些卫星一定会及得到的。 不是你同埋你。 但 是没有、啊。你说真的你咁近韩国日本冇理由 check 唔到。日本自己有嚟喎。 梗係 check 到啦。 係囉。佢话 check 唔到係呃人嘅啫。 唔係佢卫星呢、就算喺500公里之外。 係。 嗰、那个红外啊。 係。 一定测到呢啲咁样咁巨大嘅发动机。 係。 咁高温。 嗯。 佢係第一節呢個火箭咧， 係 個推力係最大嘅， 係啊，一定啦。 啊，同埋佢工作時間好短嘅啫，因為佢要將呢個導彈從零速度，上升到呢個超音速， 係， 同埋喺呢個地平面高度上升到幾千米，係，呢個係初始嗰陣時最重要嘅一步。嗰陣時咧，而呢個敵方咧。又要在你出大气层之内之前啊，将你击落，因为你嗰阵时系轨道是最固定的、变轨一定在呢度冇得变轨嘅。 系，咪嗰度大约时间几耐咧？ 六分钟。 六分钟哦，即系 六分钟。呢啲唔系秘密，全世界一样噶啦。 所以外电话佢嗰个巨浪四啊， 系 俾敌方里边咧能够监测嘅时间 就系、 警嘅时间系五分钟咁讲， 五分钟 系啊。 你真系讲嘢，我唔知 乜条啦， 但系唔知佢靠咩推上去。 但系究竟咁，但系有冇讲话热发射定冷发射？ 佢个时速达到系六千公里。 乜发射你都系要喺水面点火噶？ 我知啊。 你第一节嗰个火箭 一出水， 中国就系固体燃料。 嗯， 即系前苏联以前系液体燃料，到今天为止咧，而家俄罗斯仲有一啲呢个 液体燃料 洲际导弹系液体燃料嘅，唔系话发射井，发射井嗰啲一定系液体燃料， 系 啊， 而系个火箭里边 嗰啲氯基嘅， 系啊，但系潜艇仲有俄罗斯而家仲有几只系液体燃料嘅，即系好。好牙煙嘅呢樣嘢，係 咩？ 係啊， 會燒灼嘅啲液體。 唔係啊，液體燃料難控制啊嘛。 哦、 你即係等於攞個樽嚟攞下攞下， 係 攞下攞下，你一路燒一路佢個重心係變噶喎，大佬。 係，即係你揾支火，即係火水啫。你抌個 其實無論你熱發射或者冷發射咧， 都難控制。 我話俾你聽啦，一出咗水面啦，你嗰個火光啊！已经人哋嗰啲卫星已经睇到啊，大佬。 我知啊，咁五分钟够唔够打得落佢？ 系 如果北韩想打，或者俄罗斯想打， 系得嘅， 打到嘅，打到嘅。 北韩都打到啫，唔系好高科技嘅啫嘛。 唔系，你按美国自己打自己嗰啲试验咧， 系 佢系中段打， 中段打， 中段打，等你飞出大气层， 哦， 飞出大气层喺中段嗰阵时嗰个抛物线啊， 系。 比较固定的，佢就测到你两个因素啫嘛，一个就 系 角度， 一个就 速度， 系咯， 物理就 系 咁简单啫嘛。陈玉心食乜嘢就食呢样啫嘛。 但系而家即系外电报道话中国呢个即系 好难测 巨浪四呢个洲际导弹咧，有最后一个特点系咩啊？多轨道， 即系变轨啫。变轨呢样嘢，呢样嘢七八十年代已经有啦。 咁我啊，马鼎盛马老师话斋，你都要系即系过咗嗰个固定轨道，你先可以变噶嘛。 你一早變有咩意思啫？你變咗我又睇到，係嘛？ 你走得去邊？講句唔好咧， 佢最要害就話，嚟咗如果重返大氣層嘅時候咧， 係 就已經基本上去到嗰個目標區嘅啦嘛。 係啊係啊， 打西美國嘅西岸好，東岸好， 或 者打關島又好，打下呢個夏威夷又呢個又好。你即係要擊中目標，一定要重返大氣層。喺嗰陣時已經嚟切㗎啦，所以多數咧 就一定係上升， 中段 係上升。 你喺大氣層嘅時候咧，佢咁多衛星， 係 星羅棋布咁樣，直情天羅地網罩住你。 係 啊嘛，你要個運輸。 所以如果你打美國，美國你要打翻佢，你都要時間㗎嘛。 美國好多次都係咁樣，從星疊哥 喺邊度打 嗰邊或者阿拉斯加嗰邊發射。 是 即是本土发射，然后呢 在哪里 个拦截的有海基拦截，即是即现在的白黑级啊，它上面有标准三，标准三可以打500公里高度，它几次都是拿标准三拦的，是在哪里拦呢？就在珍珠港附近那里，即是等你飞了一半的航程 在中间拦你，而且它拦你呢是慢弹拦快弹。 慢彈難快彈， 係啊， 呢個咩技術？ 呢個咪就是數學咯， 哦、 即係你嘅飛行速度每秒鐘係 7.8 公里， 係， 即係你個洲際彈道導彈，而佢嘅標準三咧，佢只能夠係八倍音速， 係， 即係一秒鐘2公里到3公里， 是 即係佢以慢難快。 即是慢佢一半以上喎、 啊，唔緊要啊， 我計算到個， 即係佢計 到你去邊， 計你飛邊度，佢嚟飛邊度， 佢即係一半途攔截你啫嘛，同埋仲有一個以數量，可能佢你一個導彈嗰、那個 真係做得過嚟， 佢可能佢發射四五支導彈去攔截你啊嘛，呢粒唔中嗰粒中，呢粒唔中嗰粒中啊嘛， 咁但係佢又可以學你話齋，你一隻核潛艇有十幾個。桶噶嘛，可以一齊、 啊、 十幾粒一齊射上去。 唔係佢，而且佢比如話即係你而家以巨浪四啦， 係啊， 按道理佢即係啲外電報道嚇，據説咧有12個發射筒， 12 每一個發射筒佢嗰支洲際導彈咧、 啊、 又裝有即係呢個五個到12個嘅核彈頭， 係 係咁講噶嘛，咁所以即係話，但係你。核彈頭嗰啲咧，佢啲分導彈頭咧，佢去到嗰個目標區之前啊，佢先至散出嚟噶嘛。 是啊、 但係你一般喺大氣層運行，即係大氣層 你截佢嗰時，佢仲係得一啲嘢。 係喺呢個外 喺太空外 太空嗰度 太空攔截 嘅時候咧，係未分到未分噶嘛， 都係一啲嘢啫。 係啊， 佢攔截呢樣嘢點解可以慢彈攔快彈咧？ 係 即係大家計個速度，即係等於我。即是搭車 是 半路上車個時間即是這個標三它高級在什麼呢它高級在直接攔截、 嗯、 直接攔截它不是以前那些叫破片攔截、 嗯、 破片攔截呢即是你飛我又飛飛到接近你一個距離比如10公尺20公尺呢我就爆炸拿破片來打你這個好處呢就係、 是、 我唔使咁準， 係 歪啲咧都能夠。 即係總之喺嗰個範圍度得啦。 但係唔好處咧，破片係比較細粒嘅。 嗯， 即係你就算撞正咧，未必可以將佢摧毀。但係而家美國呢個標三咧係直接撞擊嘅。 哦， 即係直接撞擊咧，你要考慮到嗰個相對速度。 哦， 相對速度大到一秒鐘幾公里咁樣。如果直接撞擊咧，就係徹底摧毀。 係 啊，即係 唔直情爆噶啦喎，成隻喺上面。 總之你唔存在核彈頭呢回事啦。 哦， 啊，你已經散咗啦。 係 啊， 咪都得嘅咩？核彈頭可以 咁、啊、多年都係咁玩噶啦， 係嘛？我唔知喎。 不過我覺得咧， 即係佢唔會喺上邊爆噶啦。 咩？ 總之摧毀咗你就唔會喺上面。 你爆乜嘢啫？ 你都未 即係佢唔係核爆炸呢回事。 係 核彈咧係好硬淨嘅。 係 曾經試過美國嘅 B-52 帶住四粒核彈。 是掉 在呢個歐洲巡邏啊，巡邏 飛機失事， 佢其中有一粒就跌落海，一粒就跌落山，跌落山嗰粒撞到粉粉碎咧， 都冇爆到，爆咗大鑊 啦，唔係核爆炸，爆炸都唔係核爆炸， 唔係咁有冇輻射咧？ 但係點止輻射，好大鑊啊！即係試下唔知賠咗俾西班牙幾多啊？ 即係要清理個山頭都好新，都好多。 即係西班牙嗰係農田嚟嘅，有個農夫就唔知乜家伙。 概括一句話咧，你就係話 仲走過去踢一踢。 總之核戰爭咧就冇勝利者，一個概括一句話，核戰爭就冇勝利者嘅， 係 係會帶嚟咧就。整個人類毀滅係嘛，所以我覺得嚟講，即係話任何裏邊，即 係而家大家嚇我， 即係核彈、核戰爭嚟相威脅或者消滅對方呢種諗法咧，都屬於叫反人類。 中國話咗㗎啦，話我唔同你搞核競賽嘅，你有幾多你嘅事，我自己啊應該有幾多有幾多。 所以即係和平與發展咧係世界嘅主流啊嘛，如果大家都有呢個共識。唔係你走你個陽關道，我行我個獨木橋咯，冇所謂噶，啱唔啱啊？使乜要開片啫？使乜打核戰爭啫？係嘛？ 咁其實你而家都夠噶啦，即係夠有阻嚇力，咁你唔使 即係呢個叫做頭先我講話呢個核嘅恐怖平衡維持到，大家都有位對方嘅，但大家都唔好喐。 系 嘛？咁啊， 即係你而家美國都唔會諗住同蘇聯打噶啦，雖然佢 嗰啲即係美國仲係。即係核武器方面，主要對手仲係俄羅斯，因為中國仲未係佢嗰班，未夠班，從數量到質量都未夠班， 爭二十年到啦。 哦，咁但係你俄羅斯冇錢繼續同美國攣㗎啦嘛？ 唔係佢都要維持㗎，好淒涼嘅呢個騎虎難下。佢手度仲攞住幾千個核彈頭，佢仲裝備住1350個核武器。佢維持呢啲好嘥錢㗎， 咁但係你話齋佢又要維持 六機發射井啊，係 啊，恐怖平衡。 佢而家核潛艇都廢曬啦，係嘛？佢哋淨係維持得即係以陸地為基地嘅發射井啊，佢嗰個維修啊、保養啊、淘汰啊嗰啲嘢咧。 唔係普京係好慘嘅，佢而家常規武器咧係已經大大落後啦。 係 佢唯一可以攞得出嚟同美國硬同埋核不弱嘅咧，就係核武器。所以佢而家。即 死都要整， 死都要撐，就係、是、核武器。 哦，即係唔好俾人哋拋得太甩，拋得太甩咧，你就以後唔使諗。 冇籌碼 啊！係啊， 你俄羅斯嘅經濟總量只相當一個廣東省啫嘛， 唔係咯？你嚇歐盟都嚇唔到啦，何況 靠住佢扎核武器，仲係同美國旗鼓相當喺數量上啊， 數量上。好啦，咁一陣間咧，十二點就係基哥啦，那些年張偉基，好多好歌聽啊！咁啊，聽晚咧，阿飛哥咧就請嚟翁婉薇同埋曾偉恆講呢個人才培訓。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收聽啦。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聽支咩歌又 唔啊？係喎，要講下喎，即係幾乎唔記得咗。特朗普連任應援歌啊，咁啊就係特朗普成日講嗰句口號啦。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保持偉大。 Keep America great. Keep America great. Gotta stick to our guns. Keep the freedom we want. Keep America great.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USA. Freedom won't come back if we give it away. It's time to vote.Time to pray, let's join as one. Let me hear you say, vote Trump 2020. Go Trump 2020. Vote Trump 2020. Vote Trump. Keep America first. Keep America strong. We are all in the fight for our God-given rights. Keep America one. One, two, three, four.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USA.We give it away. It's time to vote. It's time to pray. If you love your flag, let me see it wave. Vote Trump 2020. Vote Trump 2020. Vote Trump 2020. Vote Trump. Four more years. Come on, everybody. Four more years. Come on, everybody. Four more years. Come on, everybody. Four